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心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12:30至1:00，凌晨12:00至12:30，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啊，是了，就在那个洞穴里面啊，洞穴里面啊，所有的石板都移开了，看过了，没什么特别的通道 啊。那你有没有向下过呢？设计这个通道的人是一个很伟大的心理学家，他特地在出入口建造一个洞穴，洞穴被人发现了，人人都会将洞穴里面的石板叫起身，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就不会再对这里有任何的注意。咁好啦，我谂呢一件事系我哋三个人之间嘅秘密，唔好同第四个人讲。我哋即刻起行啦。 马教授选择咗汉学，会唔会就喺5年之中，佢喺秦始皇嘅陵墓里边接触咗好多嘅古籍呢？ 诶，马少峰，嗱，你即刻攞啲工具出嚟，先架起嗰盏射灯先。 哦，系。 嗱，就从而家开始，我哋嘅行动每一秒都可能有危险。 喂先生，你不是想临阵退缩吗？ 退缩？当然不是啦。不过当年百万人之力所建成的陵墓，如果凭着我们三个人的力量可以找到进去，哇，那都挺伟大啊。 亦都有一些资料说，在庞大的陵墓之中，到处都有自动可以发射的强攻硬箭，一有人接近就会发射，而且箭上面仲有劇毒添。呢一种机械装备详细情形系点，亦都不得而知。而最得人惊嘅记载系，喺成个地下皇陵当中，有模仿大地嘅江河，喺江河当中流嘅唔系水，而系水银。嗱，据说咧，水银嘅流动性好强，会喺陵墓嘅所谓江河当中不断咁流动。又据讲，喺陵墓嘅顶仲有日月星辰嘅排列添。我刚才讲的这些资料大部分都不可靠，自然不是说陵墓在地下的规模不会那么大，而是说一定有很多地方被夸大了。例如掘建河流用水银来做水，当时在那个年代哪有那么多水银呢？虽然水银是一早被提炼出来的元素之一，在秦代已经相当普遍，作为方士和术士的炼丹之用，但是以当时的化工技术而论，点炼啊，亦都冇可能炼出咁多嘅水银嚟。或者嗰啲只係喺陵墓当中利用水银嘅某一啲特性作为某一啲机器动力嘅装置。数量自然好多，咁先造成咗咁一个误传嘅啫。喺秦始皇陵墓已经发掘出嚟嘅极少部分嚟睇，其中陪葬嘅俑好多，有大量嘅兵马俑，甚至同真人一样大细，石或者陶制的那一批已经被发掘出来了。作为陪葬之用的俑堪称是历史上之最，而活着的人被赶入陵墓当中作为陪葬的俑更加不知有多少，包括了有妃嫔、随从、 建造陵墓的工匠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死了之后要用若干生人来陪葬，这些简直是极度野蛮的制度。孔子一向很少闹人，亦都曾经讲过此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激动的说话来谴责这种制度。俑在最初全部都是活人，后来渐渐进步才用陶制的人来去陪葬。在秦始皇时代是俑由活人变成假人的转变。秦始皇残忍，他的陵墓当中有大量的活俑陪葬亦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突然间想到有很多跟秦始皇陵墓有关的事。当然现在我们的假设在这个洞穴之下有一条秘道可以通向巨大的地下陵墓。这条通道如果存在，当然不是正式的通道，而是很多秘道之一，防范有人侵入的程度亦都一定更加严密。当时鲍士方一定亦都同我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哋同喺洞穴之中，大家都隔到好耐。鲍士方先讲： 喂，先生，至少将洞穴底部嘅石板整出嚟系冇危险嘅，我曾经咁样做过。 咁啊，咁好啦，咁我哋喐手啦。嗱，我掀起啲石板，阿嫂啊，你喺上边攞部起重机将啲石板吊上去吓。 哦，好啊。 嚟啦，一。 二三， 石板下面就是泥。我和鲍士方两个望了一眼，继续就刮了起身。泥很湿润，所以刮起身就不是很困难，但是刮了一阵都没什么发现。哇，我看不用浪费时间，我觉得下面应该不会有什么秘道。 司礼，这句说话我想讲很久了。 但是啊，为什么我们的设想不是啊？ 唉，不用说了，我们挖到这么多泥出来都没什么发现，设计这个这么大的地下室的人，我想应该是建筑学上面的奇才，将秘道的入口搞得这么辛苦才可以入得去，我想应该不会。而且卓老失踪和马金花失踪的时候都没人见到有些泥被挖出来啊。 咁而家点算啊？我哋又白费心机啦。 唉，冇咩点算嘅。但系今次唔单止浪费咗时间，我哋仲惊动咗马教授嘅灵柩添。嗱，我讲完，从我个洞里边爬翻出嚟，鲍士方睇起身仲唔肯死心，但系佢已经向下边挖咗好耐，乜都冇，实在冇可能再有咩进展。佢只好上翻嚟，一边搓住手，一边就讲。 使唔使再将挖出嚟嘅土填翻去啊？ 我当时思绪好乱，企喺洞穴旁边企咗好耐。我呢个时候对住马金花嘅灵柩叹咗一声就讲：马教授啊，马教授，我真系好佩服你，你居然可以将一个秘密留喺心里边几十年，到临死你先肯讲嘅。 啊，咪住啊，魏先生。 啊？ 根据推理嘅话，这个洞穴一定有些很奇怪的东西，但是我们啊， 唉，不用说那么多了，我们既然都来了，可以了，这件事交给我们了。鲍先生，你去做你的事吧，不用来搞住我们的，我们自己有办法的。 你 鲍先生，你揸走部车，将车上边刚才我们准备的一切东西都留下得了。 好了，如果你认为我还有用处的话，我还会来。听日我再派人送架车嚟啦，可能你会用得着嘅。 哦，得啦，唔该晒你，咁麻烦你先帮我哋将车上边嘅嘢攞落嚟啦。嗱，鲍士方呢一个时候咧，一个人将车上边啲嘢卸落嚟，我冇去帮佢，同白素两个人漫步就行咗出去。白素就问： 司礼啊，点解你要赶走佢啊？ 唔知啊，我连自己都讲唔出。嗱，我只系感觉到这件事有点怪异，我想越少人参加越好，人越少我想可能越容易知道真相。白素没说什么，我拧回转头已经见到鲍士方将所有东西都搬到下来了。鲍先生，我们自己懂搭帐篷了，你可以走了。 两位自便啦。 嗱，听得出鲍士芳嘅心情好差，同埋好嬲。佢上到车，一抌油就走咗啦。佢走咗之后，我就开始搭帐篷。喺旷野当中，寒风好凛冽，厚厚嘅帐篷睇起身其实系挡唔住风嘅。但系都好，有好好嘅鸭绒睡袋。我同白素咧就起咗堆火，烧咗啲嘢嚟食，仲煮咗一壶咖啡添。喺呢一种环境底下，突然间露营嘅感觉啊，真系有啲奇怪。嗱，当我哋分别瞓入咗睡袋之后，白素就讲： 师姐啊，瞓咗未啊？ 未啊，点啊？ 其实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啊，汉字嘅结构好有趣噶。 嗯， 昆虫转化嘅过程咧，其中一个阶段咪叫蛹嘅。 嗯， 嗱，我哋而家嘅情形啊，就好似昆虫嘅蛹咁啊，自己将自己包起身。 乱讲，你讲咩啊？点突然间讲蛹嘅？ 啊，仲有啊，你唔好瞓住啦。 点啊？ 喺秦王墓里边陪葬嗰啲人啊，亦都叫做蛹噶。呢啲自然咧，系指佢哋活生生就被赶入咗陵墓里边，从此被黑暗同埋死亡所包围嘅缘故啦。听起身咧，好似好惨咁嗬。 系，唉，老实讲啊，呢种事就隔到咁耐啦。嗱，好多人成日都话古代好过现代，其实我啊觉得咧，人类文明进展虽然系有啲慢，但系都喺度进步紧啦。起码而家就唔会再有呢一啲事发生啦。喺帐篷外边，寒风呼啸；喺帐篷里边，我同白素天南地北，乜都讲得一餐，反而都几开心。而第二日好早，我哋就醒咗。我望一望仲摆喺露天嘅灵柩，就对住白素讲：，阿素啊，不如我哋将马教授嘅灵柩放翻翻去先啦，咁摆住好似唔系几好嘅。 啊，好啊。 于是我哋就开始做嘢啦，先将挖出嚟嘅土填平。嗱，就喺呢一个时候，鲍士芳就嚟咗啦。 喂，先生，我唔知道你哋准备喺度要留几耐，所以我带咗好多嘢嚟俾你哋。啊，仲有呢一大桶嘅汽油，够你哋揸车喺方圆百里呢度兜圈噶啦。 啊，唔该晒你啊。 我只系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卓先生啫。 嗱，老实讲。鲍士芳呢一个人对卓长根可以讲系话非常之忠心，而呢一种情操都好令人佩服。呢日我同白素揸住车喺广阔无际嘅原野上边漫无目的咁就喺度漫游。喺之前卓长根嘅叙述之中，我哋对呢一带已经有一定嘅概念噶啦，所以呢一种漫游有一种亲身进入故事境界嘅奇妙感觉。大地河山。自古不变，但是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出现过的人就已经不知道变了几多几多了。一直到了傍晚时分，我们才回到那一片草地。那晚天色黑下来之后，我又生了一堆火。在这里一切好像和外界完全隔住，没有人会来理我们，只有鲍士芳，他每隔一日就来看我们一次。一直到十日之后的一个晚黑，我同白素互相喺度倾紧计。阿素啊，我哋喺度成十日噶啦，我哋冇理由就永远喺度咁就咁过日子系嘛？ 咁啦，我睇听日我哋应该走噶啦，冇结果咩都冇发现，我哋留喺度都冇用啦。 咁睇嚟，唯有只好承认他们是被外星人捉走了。我一边在这里讲，一边在这里将树枝咬断扔入火里面去烧。白素没说什么，这个时候四周围一片黑暗，只得我们那一堆篝火在黑暗之中。我和白素并肩地坐在这里，面对着火，背向着风。这样坐可以令火堆飙出来的烟不会吹埋我们。而就在我们身后边，当然就是帐篷，这样就可以挡住寒风。我为什么这么详细叙述我当时的环境，是有道理。由于我们当时背着风，所以在我们背后稍微有一些声音，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发觉到。在这十日之中， 我哋做咗种种嘅揣测，一啲结果都冇，所以两个人都唔系好想讲嘢。就喺呢个时候，身后边突然间有啲声音，嗰种声音一听就知道系有一啲宠物踩喺枯草上边发出嚟嘅声音。白素即时成个弹咗起身，望住我：阿素，有人！我一面讲，一面即刻拧翻转头。我一拧转头，成个人都呆住咗。就喺我哋身后冇几远，应该话就喺帐篷旁边，有一个身形高大嘅人企喺度。火光影喺嗰个人嘅面上，呢、这个样我哋好熟悉。佢唔系边个？佢就系卓长根。我一刹那之间，成个弹都起身。但系白素用力揸实我只手，用好低嘅声音就讲： 司令，唔好冲动啊！唔知佢会唔会突然间消失噶？ 我正喺度不知所措。呢、这个时候，卓长根已经哈哈大笑，用佢嗰把声音就讲： 你哋两个小鬼，唉，我真系服咗你哋。点啊？你哋谂住喺度过世啊？ 呢、这个时候我思绪好乱，卓长根突然间出现，我真系唔知道应该讲咩先好啦。白素当然同我一样咁震惊，我哋两个人互相握实手，而且同时感觉到对方手心都飙紧汗。 卓长根，卓长根，佢系喺边度出嚟嘅呢？ 我心里边呢个问题谂到千次百次，就喺呢一个时候，呢句说话喺我口里边正准备飙出嚟，白素已经先开声啦。 卓老，你系咪同我哋玩紧捉迷藏？如果系嘅话，呢、这个世界上真系冇人比你叻啦。 唉，靓妹，佢哋一直都喺度揾紧我吓，点啊？终于惊动到你哋啦，系嘛？ 系啊，我哋都唔知道点样揾你，但系凭我哋推测，亦都知道你喺咩地方消失嘅，所以我哋用咗一个又蠢又古老嘅方法，叫做守株。 做咩啊？你讲咩啊？吓啊！呢、这个死靓妹啊，转弯抹角咁样闹人，做咩啊？想话我系兔仔啊？ 唔敢唔敢，呢、这个办法都几有用啊！ 嗱，见到佢哋两个人仲喺度若无其事咁讲笑，言不达意嘅，系我真系忍无可忍。但系每次当我一准备开口讲嘢嘅时候，白素即刻就用各种方法阻止我开口，嗱，包括掘我啦、拱我啦、拉我啦、督我，系反正就唔俾我讲。 得啦得啦，唉，你哋两个小鬼唔好做埋晒嗰啲咁嘅小动作啊，冇用嘅，我乜都唔会讲啊，我只不过唔想你哋喺度嘥时间，唉，十日啦，走啦走啦走啦，唔好喺度再等啦。 咁究竟卫斯理同埋白素可唔可以发现到卓长根失踪嘅秘密呢？我哋听日先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谁没有解不了的问题难面对，不可以放低，谁没有挥不去的满愁疲倦了，总不退半点，人是否不敌将往失落，或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